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找到了我的肩膀。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冷叶，祝大家今天中秋节快乐。中秋节的早餐适合吃什么呢？不管吃什么，搭配我们的音乐早餐才最好哦。很多吃货呢喜欢把各种节日跟美食联系在一起，比如说端午节呢叫做粽子节，中秋节呢叫做月饼节。你最喜欢吃什么馅儿月饼？最不能接受什么馅儿月饼呢？

有没有中秋节在外地旅行的。有数据显示呢，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呢，分别是三亚、北京、昆明、兰州、厦门、乌鲁木齐、桂林、丽江和西安跟上海。这是这一次八天长假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了。你现在又在哪里呢？ 轻轻的一个吻，